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庆长假结束，北京市共接待旅游人次超过1100万，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近8%。全市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投诉和安全事故报告。具体情况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根据市旅游委发布消息，国庆期间长假期间，北京共接待旅游总人数为11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6%，旅游总收入124.1亿元，同比增长8.7%，人均的花费在1114块钱。从接待人数来看，前三类的景区分别是城市公园型、历史文化观光型景区以及现代游乐型景区。从景区的排名来看，前门大街、什刹海、颐和园、故宫、北海名列接待游客人次的前五名。郊区的民俗游接待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在460万人次以上。怀柔、平谷、延庆的接待人数分别名列前三。整个假期期间，共收到旅游投诉34件，同比去年是下降了28%。这个国庆假期活动安排上也是精彩纷呈。市旅游委主办的第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在1号开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北京本地的演出团队是带来了精彩的盛装巡游表演。各个景区也结合自身特色布置，突出国庆氛围。颐和园举办了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圆明园举办了精品菊花展、刘散文物回归展等活动。另一个特点也值得注意，今年国庆，香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和景山公园五大热门的市属公园首次实行预约游览，也让这个国庆假期呈现出避热点和错高峰的出游特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寒露节气，寒露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进入寒露之后，大家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添衣御寒，尤其是注意双脚保暖。这个时节秋燥较重，需勤补水，可以多吃些润燥润肺的新鲜瓜果蔬菜，如梨、柿子、柑橘、香蕉等，少吃辛辣的食物，保证睡眠充足，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心态。今年市人力社保局创新应用互联网加就业模式，搭建百姓就业超市一站式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9月开始到11月，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通过平台开展雏鹰展翅大学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就业超市为求职者又多了一条新通道，毕业生关注微信公众号百姓就业，进入找工作频道，从公共服务平台注册后就可以在线查看和选择职位了。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下月首演。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下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 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北三环安贞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北四环安慧桥到望河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仰山桥到广泽桥西向东方向，奥林西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长假过后第一天上班啊，我跟大家一样，我也是。我对面的这位傅老师呢，他不单单是长假过后第一天上班，他是整个暑假过后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对对对， 欢迎一下一桶六亿的创始人傅奇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这个我们过一长假，我们就快有点回不来了。你过了一整个暑假，还好吗？还能回来吗？还能回我们一桶六亿好好工作吗？ 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呢，说哎，就是很多人在长假的时候会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傅老师说他的不适应呢是就整个人啊找不着双眼皮儿的状态。我的不适应呢是哎会 瘦的不行了。我跟你们讲，夏夏现在瘦的，哎我的妈呀。 哎呀，就是我过一个暑假我怎么过成了这样，然后过了一个长假居然还没有养回来。 天哪，真的是。 需要减肥秘籍的朋友今天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我悄悄地告诉你们啊，绝对是这是什么江氏独家秘籍。 真的，你这是瘦的嘞。 羡慕吧。不要太羡慕。假期过后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调整好状态。哎，我自己呢，我觉得其实待在父母身边过一个长假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虽然我昨天为了早一点能够回复这个状态， 你确定吗？ 就是哎，特别早就回到了北京。 哎呦， 就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调整一整天，从那个真的是你自己的舒适区，这回来。 主要我一直从暑假到现在就没有过假，所以我不大能理解这个事情了，可能已经。 对，大家跟我一样嘛，也是从舒适区或者从父母身边啊，每天真的是过着一种饭来张口的生活。也好像就不用太操心说哎，我早起吃什么，我中午要吃什么，我晚上要吃什么。 听着很像在提前过春节呀。 哎，对，就是哎，因为都长假嘛，全年也就是两个这样的长假。过了更长的一个假期的傅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样一个长达两三个月的，哎，真的是7、8、9我们都没有和你见面，对不对？ 对， 长达三个月的暑假， 我一直在靠一直努力的活着。 在干什么？为什么找不着他的双眼皮了呢？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一的固定单元书房板块，要跟我们的一桶六亿的创始人傅奇老师来聊一聊暑假我们应该怎么陪孩子过。这一个暑假他在陪他的打双引号的孩子们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现在大家的反馈又是什么样子的。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跟我们聊天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了。说假日生活是美好而短暂的啊，假期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但是这位朋友说他的假期工作了5天，然后有2天在陪孩子。 哦，还有两天陪孩子呀。 对， 我刚想说找到了一个这个小同伴跟我在一起这样子，结果人家还有两天陪孩子。 嗯，这个我觉得是父母的一个生活的常态。 其实他陪两天已经算少了，因为十一和春节，像你刚才说，是少有的两个假期是当父母想陪孩子的时候，谁都不用请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日常哪怕就是小朋友放暑假了，家长也不可能嘛。所以就是如果有谁想要陪伴孩子度过一相对较长的假期，总得有一个人请假，然后就是陪着。嗯，所以十一和春节是难得父母都是不需要向公司请假就可以陪他们的日子。他这还工作了五天，也是好辛苦。 对，我觉得可能工作的性质会略有不同啊。 对， 你说像我们这样，这个台里面很体恤我们啊，允许我们放一放录播，这样我们可能可以休一个长假。但我相信还有一些工种他也会像 是 这样， 而且反而越到这种时候还 越忙 的那一种行业。对， 比如说像傅老师这样，就是越到暑假越忙碌着。你看不同的行业和职业，它就会有它自己的属性。 对， 所以这个暑假在消失了三个月，你在干嘛？ 上课啊，一如既往的上课。但是如果像是现在这个样子呢，那你就会知道小朋友放学啊或者周末啊才会来找你上课。但是如果是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你知道因为父母不能够请假，对吧？然后他们从早上一睁眼，娃娃们就来我这儿了。 你就扮演了一个暑期父母的角色呗。 没有，我们因为就是有夏令营啊冬令营啊，然后这一次夏令营做了四个不一样的主题。当然有一个就是分了一期二期，但是就是连续做了大概其整整两个月时长的这个夏令营的主题，然后眼睛就找不到了。然后 那每一期是两周的时间？ 音乐剧不是，音乐剧不是，因为还蛮巧的，就是这个暑假本来给他们布置的音乐剧是猫，然后结果你知道猫就你也 对最近在 演，昨天是最后一场啊，就是他们这个原团队过来也很难得，然后当时也没想，但是教完之后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学了的小朋友家长就是都有跟我讲，带他们去看了，然后说这个，学过了之后，然后再去看，就是感同身受非常不一样，我还挺高兴的。这个都是一周的时间。那我们有做一个交响乐室内乐的这样一个，这个是差不多12天，对。然后还带他们去贵州，那时候不是说带他们去采风吗？ 在消失之前， 对，即兴创作采风，然后那个去了一周多点，这样差不多。 四个不同的主题，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在假期，比如说十一长假到来之前，也会给孩子规划，给自己规划，说好了，来，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又不太清楚我能做点什么。恰恰是上完这个音乐剧班的小朋友，哎，在这个假期就可以去看这样一个音乐剧，这个呼应挺好的。或者我们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学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后续，因为北京的这个文化市场也非常丰富啊，哎，在后续，哎，我突然发现这个内容和我曾经带孩子去学的，他跟我讲的是对应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励家长多去做这样的一个体验了。 对，因为我是稍微有一点不小心的才知道，就是说猫过来，因为我一直想让孩子们学这个，所以就是真的碰巧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确实还挺好的。我以后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票务市场， 各个网站。 对，然后十一期间，因为又去了趟法国嘛，然后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对整个暑假而言做的事情，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凝聚的感受。对，我觉得可能对日后再给他们去做一些课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新的思考跟内容给他们。但是暑假确实可能是家长，相对来说安排上会稍微有一点点要费心的时间，因为它不像寒假又有春节啊什么在这里面还蛮短的其实，但是暑假是又长，父母又陪不了，最多也就是陪孩子有那么一个一周左右的这样，有就像我刚才说就可以跟单位请什么个假哈，再多也不大可能了。那么剩下你想想看，从七月份开始起一直到九月底，就是要排满各种各样的班儿，然后这个班儿要是有全天最好，没全天上午完了之后还得下午，然后再考虑一下谁接谁不接啊什么这些的，所以就是到最后就会变成这种就是排课 大冲突什么的，所以要想好学什么怎么学，这个孩子能学到多少东西，然后学了之后对他日后有没有帮助，其实这确实还是挺考验家长的。 感觉还考验家长学这个以前大学统筹学有没有学好。 哎呦，他们都是大表姐，真的大家都是大表姐，我真的都佩服死。每次开学有这个大表格哈，各种各样的这个来排课，然后到了暑假的时候就是更加的交叉在了一起，他们都是大表哥大表姐。 这也通过这些大表哥大表姐们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家长现在对孩子的这个期望。好，那我们就以在傅老师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之前来那次提到的贵州之行，我们作为说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上一次讲说带孩子去贵州，我们还停留在想象阶段， 对对对， 对吧？就是哎，我们打算带他们怎么样，打算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一下多大年纪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采风，然后去了以后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反正我们这一次去的就都是二三年级这样子，但是因为有爸爸妈妈这次一起去嘛，去的实际的样子，我们是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家长也都觉得挺好的。小朋友嘛，你知道，就是刚到那个地方他就很咋呼，就是蜘蛛啊虫子啊，就一直在那边叫我要回家什么这种的。但是、 这个就是这个芒果台那个爸爸去哪儿的真实的， 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有去让他们去住这些什么经营酒店啊，或者是哪怕是这种连锁酒店，我们都没有，就是去的时候都让他们住在那个寨子里面了，所以可能这对家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但是家长还说呢，说这个觉得咱们这次挺豪华旅的，没让他们吃苦，因为说话 蜘蛛啊虫子呀、这在家长眼里都不是。 因为这些在少数民族，就是或者说不用说少数民族了，你可能平时去个周边什么这种的，它有这些自然的生物它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确实小朋友们在城市里自己住在家里是不会见到这些那么大的蜘蛛那么大的虫子。 等一下，那么大的概念是蜘蛛把脚张开会有多大？ 我是没有见到，但是住在我隔壁的小朋友就是 形容 也没有，他就是反正当时他跟他妈妈去的嘛，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睡觉了，然后另外隔壁的那个小朋友爸爸过来帮他把两只蜘蛛抓走了，他整个晚上就像木乃伊一样，说就是滚在那个被子里就不敢动 两只 对，然后肯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他们头一天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再加上因为贵州那边就是他们吃的也是辣嘛，所以我们嘱咐了那个老乡尽量都不放辣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有时候做着做着，它就是情不自禁的，它有的时候 撒了一下子 ，对，所以可能，但是呢，就是老乡们他们真的是用最高规格接待你，就是每顿饭都给你肉吃，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规格，对，就是他们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啊，而且呢，就是说每一天都是长桌宴。虽然吃的菜就是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啊炒土豆啊，然后就是炒那些茄子，反正里面都放了肉，但是呢就是说每天长桌宴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朋友们可能不吃的挑食的或者没被吃下的，他们会再去叫村子里面其他的人过来，然后把这些剩菜一起大家的都给吃了。 但这个过程会被我们的小朋友看到吗？ 他们有人就是看到大家进来然后坐在那儿一起吃，但是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这个可能是 我 后来需要 对 再去调整的。但是反正一开始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反正小朋友嘛，就是他这种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可以不用害怕。就是带他们去了之后大概也就一天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很多，再到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完全适应了，然后该学什么学什么，跟带他们学侗族大歌啊什么这些，采风去画画啊，然后写生啊什么的，就都玩得很开，包括教他们刺绣啊什么的，到最后已经完全能够一边刺绣一边唱侗族歌了。对， 一边刺绣一边唱你们 就像小绣娘一样的，就是 没有，就是 真的原生态 啊，对，嗯，已经可以这样了， 情不自禁哦，这是一起唱起来，没有说一定要唱一个什么。 学的时候，实话实说，还是觉得咱们城市的孩子多少有点，怎么说，杵窝子，是这样的。这个当时就是人家侗族的小姐姐们叫了大概四五个小朋友吧，其实跟他们年龄也就大个一岁左右这个样子，然后过来就是说，哎，咱们今天这个学侗族大歌的环节给你们一个小时能不能学会，然后咱们好去干别的事情哈。然后小朋友们就坐在那边打招，从打招呼啊到说自己的年龄啊，然后这个介绍自己啊，第一都不如人家当地的小朋友大方，我实话实说，对，都有点害羞。 好像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觉得少数民族或者是人家生活在寨子里面，未必会特别的。 你觉得这个世面是吧？ 啊，对， 没有见 过，愿意跟人打交道， 人家特别的自信，特别的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自豪，而且就是，确实真的就是非常大方。咱们的小朋友反而经常会有这种有点像，就是在城里有时候你要见到陌生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不说话，而家长会说孩子比较认生啊，当时就是处于一种大家都认生的状态，对， 十个孩子一起认生。 而且因为就是侗族的小朋友们，他们就是见客人的时候都会盛装出席嘛，就是把身上这些定制的啊，包括银器啊，就都带在身上，画得美美的，就是这样。后来结果人家这个唱完，因为他们只有那个语言没有文字，所以都是侗歌，其实是口口相传这么下来的，所以他们唱的是侗语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完全惊呆了。后来我就说这就是采风的意义嘛，我说来吧，我说这个咱们开始用城市的方法来学人家当地的歌吧，所以就是他们唱一句，然后我让我们的小朋友去听他的那个音高和音准是什么，然后再去用自己甭管是汉语拼音啊还是什么样的方法，把歌词记录下来，最后自己就把这个本身的这首歌的曲谱词就全部都给他当时的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然后虽然学的时候磕磕巴巴，但是一句一句学嘛，一句一句听，听了之后记谱，听了之后记谱，但是学完之后立刻他们毕竟是小朋友，记忆力非常好，然后剩下的几天一睁眼就是你不让他唱都不行，天天的每天在哪儿都在唱。然后但是很感，就是在这件事情里有两个事情还让我们觉得有点揪心，就是一个是当时人家侗族小朋友，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心愿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他们说想学英文歌，然后咱们的小朋友就是教他们时候一开始想教稍微难一点的，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在小寨子里面是没有英语课的，然后教他们稍微难一点的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说那要不然教你们生日快乐歌，好了，然后后来结果教了半天就是教不会，教他们教不会人家，就人家其实天生的这个音感啊乐感都非常好，而且咱们的小朋友就是确实可能还是带着一种你们为什么学不会怎么学不会的这种心态去教人家，所以就是同理心稍微少了一些，然后后来结果我就教，那就我教呢这是一遍一点都不费劲，天籁之声，因为侗族本身也有这个自然声部嘛，他们会分声部，有领唱的，剩下的自己搭声部什么的，人家一遍学完之后一分声部就是天籁之声，后来家长们都说， 而且人家学完了是自己 就他们自己，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这样分也可以那样分，他们自己那么领唱自己就会决定这样子，然后家长就说傅老师是不是觉得你要到这儿来当音乐老师你人都开心很多，我说 跟教那些认生的孩子又不， 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事儿感触确实很深哈，就是你在这边规范的学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可能还是看到的结果你会有点着急。另外一个很打动我们是，我们其实带了糖果给他们，然后一开始分棒棒糖的时候每个小朋友一个，然后他们就拿着也不吃，然后后来结果我们就说干嘛不吃哈，然后他们那个大姐姐就说因为在我们这边一家有那个三四个孩子或者弟弟妹妹的情况很多，他们现在不吃其实就是为了回去留给他们吃，后来就我们说那就一个人分两个或者更多嘛，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吃了，然后后来就他们非常自豪的或者说很就是节制跟规矩的就说就到两个就足够，多一颗都不要再给，就我们也不要， 然后所以就到这个份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妹妹的人，他把那一个吃了留了一个，另外我看还是有小朋友是没有拆开来吃， 这是家里的兄弟会更 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又再多一些，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吧。 而且我们的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应该会很震撼，因为在城市的时间太长了， 他们都说就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还心里觉得要思考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包括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刺绣，甚至是因为他们当时去学那个造纸嘛，学造纸的时候，这个我就说你们也待了三四天了，每天学东西哈。我说我那个出去溜达一下，我说我踩了个点儿，发现这个后面有一条野河，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当地的小朋友在里面游泳。我说你们可以一会儿去这个玩一玩水，然后因为就都有家长陪伴嘛，然后我们也都在。后来小朋友一开始就是他们经历了几天学习之后，就是规范化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其实学也很好。所以我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就说是，他说咱们的耳朵是不是坏了，傅老师说喊咱们去玩儿。 我们哎，怎么迈不开腿呢？ 对，我说是不是不去？ 去去去去去去！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发生了 什么 改变？ 什么 变化？哎，但是我觉得回来不仅父母，因为刚才傅老师总结了几件事情，打动你的几个瞬间，每一个人肯定成年人都会打动自己的，会跟傅老师在交流。孩子回来的改变，我们下半时段也可以再说一说，因为在那边啊，你看这介绍啊，自我介绍。也是啊，扭扭捏捏啊，这怎么就教不会啊？还埋怨人家侗族小姐姐。回来以后，我们的孩子会因为这样一个采风的活动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小段广告啊，在半点之后，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继续跟一同六艺的傅琪老师一起来聊天。在广告时段，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关于我怕什么昆虫，待会儿来告诉你们。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乐，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院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我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家装都配齐，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酒店的猛力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直花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直花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May I have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必须高配服务。 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我跟傅老师正在讨论我俩这都怕什么样的动物，我们来揭晓一下。在下半时段乐享生活，我们周一的书房板块继续跟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3个月啊，真的是7、8、9、3个月的都算暑假吧。真的我觉得好像在11之前孩子们都还处在一个过暑假的状态。他带领着他们机构的小朋友们也去贵州采风一周多啊，然后还有像音乐剧班啊这样的不管持续一周还持续2周的夏令营的活动。孩子们都会学到什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大家想要跟我们聊天啊，刚才提到了贵州，你们说我们怕什么样的动物，这之类的问题都可以问，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和傅老师来聊天。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啦。啊，有人说我11啊，就发了一次照片，好少。我发了，你们也没有疯狂给我点赞啊，我哪有发第二次的动力？真是，来来，今天先回11那一个疯狂点赞。我再整理整理哈，然后下了节目以后再发一组。还有人问说我怕什么样的昆虫，什么类型的。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是不是怕没有脚的动物，他说我自己就比较怕。刚才我跟傅奇老师我们俩讨论了一下， 太可怕了， 我们应该也怕。就谢谢你提醒了我们，本来我还没想好啊，我就怕什么昆虫，怕什么虫子， 或是刚才我们说就是当足够大的时候毛发很明显的东西。 蜘蛛算一个， 对，就是那种黑茸茸的那种的时候，哎呦别聊了。 就好像任何的虫子，因为刚才我跟傅老师说，我说任何的虫，他问我怕小强吗，我说我还好，我说我属于可以追打他的那一类。 对，我也是，我不怕小强。 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小强大到一定程度 有翅膀会飞那种。 不要描述，我们就适可而止的描述。 那个追不了啊，因为他就过来了。 反正这蜘蛛就这之类的吧，我觉得他能归到虫子这一类。他大到一定程度我都受不了。小一点的还能，就是感觉呼一下他就会消失，就还行。 所以这一次你们除了见到了蜘蛛在贵州还有什么来着？ 啊， 各种虫，小虫， 小虫子其实还好，其实在那边见的比较多的还是让他们都觉得挺逗的，其实还是因为贵州有一些寨子呀，它的那个就是像洞寨，他们那边它是楼上住人，楼下养畜生。 你刚才想说养 宠物， 哪来的宠物？ 哎，不是，但是人家就把鸭子当那个宠物、 哦。 因为我们一去的时候，那个侗族小姐姐就说你们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寨子里的人扛着那个拿那个竹篓、扛着那个鸭子，说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为什么鸭子那个得这么扛来扛去？然后大家一开始觉得是不是要背去哪里卖掉啊，或者什么的，根本不是， 怕鸭子走累了。 啊，对，就人家的鸭子是不走路的，你知道吧？人家鸭是要这个放到这个小溪边，就到那哈 自由玩耍， 然后把他们从篓子里面抓出来，嘣放水里面自由玩耍，然后到时候再给背回去。 哦，就是我们要解放鸭子的天性，它就应该是游水，不应该是走路。 他们不舍得让他们走路，然后当然就是还有一些的那个就是房子下面它就是猪啊，然后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小朋友也会觉得哦好臭啊脏啊什么这些东西， 住在上面的话， 然后我们就不停给他们讲说这样子的猪就是你们甚至就是最后只好转化到你入口的东西，对吧？就是你吃到嘴巴里的猪，这样子的猪才是好猪肉，只能这样去讲。然后包括一些羊啊，就是有一个特别逗的画面，就是我们在一个很窄的那个就是村路里面和一群羊狭路相逢，然后赶羊的人在后面，他也没有去拴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大概有5只到6只羊，但是有一只是头羊，他就走在前面，然后后面的都跟着他排队在后面，就走得很整齐。然后突然之后，就大家就说啊，看对面有羊，然后什么这些的啊，羊哎，就在这边都是一说，然后你就见那个羊，就是以第一头羊为那个大头的，大家就是躲到了一坨，然后躲在那个丛林，因为再躲的话就掉河里了，你知道吗？就一直在那边躲，然后就是一群人就呼一下就围过来，你看羊啊什么这些，然后那个羊非常可怜的就驮成一坨，然后后面牧羊的大姐，因为他们一般也不说普通话什么的，就这样看了一下下了之后，就是人有点尴尬，然后我们站在前面就说你们把羊吓坏了，咱们赶紧走，然后再往前走又是牛，然后说你们进去这牛棚里养一牛，然后他们是搭的那种小木板，就是你走过那个河，然后过去那个牛棚里面，然后还得你知道就跟著名游览地一样，说想进去的话可以，但是就是说别到时候吓坏了牛啊，或者牛攻击你啊，就是每两个人进去一次，有进有出，然后大家又在小桥口在那边等着看牛。 哎，等一下，这个等着看牛是你们的行程安排， 没有 看羊不算行程。 不是等着看牛也不是行程安排，就是 发现了。 我们是走在寨子的时候，就是听见了有声音的时候，说那个里面是什么，然后说里面是牛，你们要看吗？要啊，那就进去看。然后 人家还有两个进去的规则， 因为那个桥又窄，然后那个棚又窄，就是你进去多了，牛再吓坏了，或者说你再出危险， 你们这鱼贯而出的， 我没敢进去，我没敢进去。然后看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出来了，然后你知道，就反正走在路上也有各种粪啊什么这一种的。然后一开始几乎每一天你都能听见小朋友说好脏好臭，我想回家什么这些，但是就是后来这个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小口头语而已，一开始是真的这么的认真的觉得，对，但是后来就都好多了。 他们居然没有新奇的时候，就是看到牛粪路边，哎，怎么就会就直接就在这儿？ 我不知道，现就至少反正这，或者说我自己的很多学生，可能但凡是有一个寒暑假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尽量带他们去一些比较不错的环境玩。当然，你看现在又有了迪士尼呀，然后又可以出国呀，然后去很多地方上玩，肯定也不至于住到人家寨子里面吧？你总是住个正儿八经的酒店。 是吧，不管这个贵还是便宜，所以设施啊方方面面齐全什么这种的，所以小朋友们确实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样子，或者可能今天参加一个什么样子的团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反正这些东西他可能为你都安排好了，我们这个就是纯属带大家去原生态了，所以他可能会多少有一点这样的状态。对，包括就是你要让他们坐在那儿写生，因为我们也邀请他们寨子里自己的小朋友过来一块儿，因为他们也想跟我们学一学上上课，家长们也觉得感触比较大，因为人家小朋友就可以一下午坐在那边踏踏实实的画， 因为人家放羊可能也是一下午踏踏实实， 我们的孩子非常缺乏那个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吸引他们的东西太多 了，就是一直到最后都很难一下午完成一个完整的画作这样的，或者说他完成的不是本来他应该有的能力，因为他毕竟还是学了一段时间嘛，所以这些都还是挺感触的。 这个对比啊，可能在家长的心目当中原来没有想象到， 没有那么大的明显的想象。 说刚才说，唱歌啊，介绍自己，我们家孩子怎么和人家侗族的小朋友就不一样？这个状态不一样，而且还是也是学过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大家都坐在这儿画画，都坐在这儿写生，怎么状态也不一样？ 对， 所以家长回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的情况？ 其实当时就已经发现有这个焦虑的状态了，稍微有一点。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看有一个爸爸就皱着眉头很严肃的自己在那边发呆，后来我就过去，我说这个爸爸是不是有什么烦心，是不是城里边，因为毕竟还有工作一些事情挂心，我说是不是单位有什么急事儿，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就觉得很担忧，他说咱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呀，就是跟人家这边的孩子比又缺乏注意力，然后包括这种就是大概其基本的这种生活上面有一点点吃苦，一点点吃苦，因为这个真不，现在这种社会谈不上有什么苦给他们讲吃，包括坚持下去的这个能力，他还挺焦虑的。所以我就是他当时也说，他说我得想办法等回到城市之后看看周末什么的是不是多带他们去一些周边的这种地方，看看能不能多历练一下什么的，当时还是有想这些，大家还是有聊这些。对， 好，说到这个羊，有人说建议我可以去农场给羊洗洗澡，说很刺激。 农场，他说的是现在这种对外开放的， 可能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就是真正的说是比较集中的养羊的地方吧，就是人家 他们这种真的是那种就是自己家这一户人家自己养了点羊那种的，还不是农场说大型操作，说这农场有很多的猪啊，很多的羊，人不是，就是这 少少的 这户养鸭子，那户养头牛，别户养头猪，他们家养几头羊，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反正我没有给羊洗过澡，我也没有见过。 主要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给羊洗澡， 他就很刺激 是吗？下次试试。 还有人说了啊，这个蔚蓝海洋说了，喜欢蝴蝶吗？在变成蝴蝶之前很臭，也毛茸茸，我没有观察过， 但是还提醒我了，那边有特别多好漂亮的蝴蝶，就是你在 城市里，你也没有观察到他们变成蝴蝶之前的样子，对吗？ 还是那句话，我为什么要观察？ 对，为什么要知道它变美之前的样子？在贵州也会有很多，而且它那个颜色会特别的 鲜艳，而且就是很多很漂亮的白蝴蝶，各种各样的白色的蝴蝶，特别好看。他们当时去那个造纸的时候，因为要取那个旁边的那个鲜花啊，什么植物啊，就是封到那个纸里面嘛，然后就是很多很多漂亮的蝴蝶在旁边，然后 这是好美的一个画面啊。 对，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小朋友，就是捏了一只那个蜻蜓，还是我不知道蝴蝶，捏了一只蝴蝶好像是，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捏着人家翅膀，然后我就说小男孩了，反正就我，因为我带小朋友就都当自己孩子带嘛，所以我就说你把人家放了，他说我不放，我觉得很好玩，我说是吗？然后我就拎了一下他耳朵，我说你觉得好玩吗？然后他说不好玩。我说那你拎人家耳朵干什么？你给人放啊。然后再给人家放了， 这个你看，这是我们在教育小朋友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对， 我怎么跟你说，你可能都觉得 对，他说我就 date， 我觉得好玩儿啊，就是我后来我 觉得好看，我就 对，我也不能把他胳膊撅过来，然后我就拎了一下他耳朵，然后我说你揪你耳朵疼，你揪人耳朵干什么？然后就给放了，就很多这种事情吧，对。 这个教育的细节，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还跟傅老师讨论，我说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方，像贵州啊，很自然很天然的，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孩子，家长会反思，哎，我给他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条件， 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的啊？为什么还不如人家那么大方自然很自豪的一个状态？ 还是所有得到的东西都还是太轻易了。尽管就是说咱们的家长都是以给孩子最好的为前提，然后就是说也有很多自己的这种教育理念吧，但是可能确实这种东西他可能见的也比较少，他不见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想要去反思的余地吧，就是他可能不会从这个视角去看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是来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说人家是游学，我们是学游嘛，就是我们不太就我们觉得就是每天学这些东西就是游，能观察当地所有的东西，风土啊，人情啊，文化，真的去学进去就是游。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是总是安排一些多娱乐多玩啊什么这些，对，我们只有最后去了一趟那个就是那个西江的那个千户苗寨，就是最后一天了，就是大家过去就是自愿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吃吃喝喝，逛吃什么这种休息啊，我们就回来了 还是以学为主。 对，包括我们最后一天篝火晚会，因为是他们寨子里面的就是乡民们啊，包括那个小朋友说，就是为了送别我们，就是弄了个篝火晚会。我们的小朋友出节目也是很害羞，就是很站上去特别难，也是经历了非常非常一段痛苦的这个心理挣扎，最后才站上去的。不如人家大大方方。 对，就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的家长去思考。 我觉得一方面是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可能他们就是在学校里一般都是集体生活，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些荣誉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班级荣誉啊什么这一些的，然后可能参加一些社团团体的时候，又很难有一种，就比如说学钢琴，莫笑我说你可能一个班四十个孩子，38个都学钢琴，你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只能选一个弹钢琴的小朋友，那么另外这些一对一学的小朋友，他没有这个机会去展示自己，他总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紧张心理啊什么这些的，所以还是要，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老组织这种，就是为什么学音乐剧呢，就是再小的角色每个人还是有角色嘛，对吧，每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和对其他的人的这个承担要去做，所以可能也因为这些，家长可以以后多想一些，是不是让他们多参与点这种可以每个人多赋予一些个人责任，然后也能有一些同理心，也会多一些。 这样说来，我们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是学艺术方向啊，还是在学语数外这些科目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强调的这个团队协作，就是我们是不是好像把个人就埋在这个团队里面，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出挑，因为你站出来的话会很影响整个团队的这个。 他肯定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集体的力量的，但是就是作为个体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因为 反而强调这个艺术个性的时候变少了， 没法强调啊，就是因为没法强调，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现在所有家长们愿意选择的方式，就是去考级嘛。他要是不通过这个事儿，你说他怎么去体现这个孩子的学了呢？你说演出谁也不会给小朋友天天提供说每个孩子都能来演出的机会，你不够好他也不让你演可能，那么就是只有考级能可能阶段性检验一下吧，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社会这种状态也都能理解吧，就是说都能理解， 所以到了篝火晚会的时候，人家侗族的小朋友就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压力，也没有人告诉我说 我们有个妈妈气的跟我们，就是我们关系特好啊，就是她生气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很能理解，就是关系非常好，因为她是我们最早机构就是在我们这边学的妈妈，她就特生气，那天就是篝火晚会之前她就说啊，我气死我了，我不让他们再学下去了，说那个准备个节目说都不表演，说那个说我还学什么，我学我花那么多钱，然后说那个是不是祖上就没这根青烟，然后就急 又开始归到 得不行，后来结果我就说，哎，我说他们在哪儿呢？嗯，然后说那个在下面玩呢，几个人什么的，说集体一起出个节目都不就因为就是反正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会分自己喜欢在一起玩的小团体嘛，什么这种。我就叹了口气，我说你别生气了，很正常。然后我就下去了，我看见他们，我就说换了张脸，然后我就说不表演节目啊，然后他们就看着我说，就毕竟老师嘛，然后就说啊也没我们想呢。我说要是不演咱就不学了。我说因为确实可能就是说有这样的机会能跟人家交流沟通，不管好坏，就是说咱们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展现出来，而且关键是人家盛情为咱们准备了这个篝火晚会，咱们从礼貌的角度也应该带一些城市的风采到这晚边嘛。我说你们要是这次不演回去，真的要不然也别学了，确实时间金钱就是精力都浪费，对吧？演 又合计出来一个节目 演，对，所以其实不是做不到，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看你怎么在后面推他一把，慢慢就好了。对， 这个家长的焦虑我们都能够理解。 对， 这个时候你看老师就是不一样啊，就是跟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抓狂的，有什么对策让孩子赶紧。 他不是他这能理解，我一个星期才对着他们，就是虽然我天天对着孩子，但是论到单个的那个个体时间的时候，我每星期才对着他们多长时间。他们这一睁眼早上起来，从送孩子就是骑车也好堵车也好开始头疼，就是从睁眼叫他们起床到晚上睡觉就开始头疼，就是到最后可能那种焦虑跟抓狂已经变成了条件反射了， 常态了， 常态了。 哎，这个我们带着孩子去到像贵族、贵州侗族的这个寨子里边去 对苗寨带他们去了， 对，然后呢家长跟着去，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说家长为什么要需要家长跟着去。你看其实在这个一路上面陪着孩子去玩去学的过程当中，家长的感触我相信跟孩子是一样多的。 对，我们其实倒不是说那种就是哎呀就是最好有个人帮忙看着什么什么，倒不是那个心态，其实大部分是心里还是觉得第一那么美的地方也去放松一下，但是第二确实看一看当孩子一下子都是出去玩，就是这么原生态的去玩和学和就是又有别的小朋友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能看到一面镜子。对，但是回来之后大家都还挺好的。 就又恢复正常了呗，就稍微好点。 我自己觉得开学之后你能明显的看到有坚持在我们这边几个夏令营都上下来的小朋友，他再去上课的时候的状态不一样了。他不大抱怨了。就是以刚刚暑假刚开始他上的时候也回去总有一种好累啊我就不想上啊怎么怎么难啊，就是各种各样吧，反正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那个哀嚎，他其实就是撒个娇什么的，你要是让了他了他也就不坚持算了，但是你要是还是继续坚持下去他也就坚持下来。所以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在我们这儿有参加过两三个或者两个左右哪怕一个班的小朋友，他这次再过来的时候新学期再开始上这个音乐课的时候，你给他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 他会更容易接受了， 他没有就是以前、那个、 状态更好了。我们跟傅老师只能聊到这儿，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你们的问题我待会儿微博回复你们。 欢度国庆，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朱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因为是二弟牛肉午餐肉的抢先发肉，选择北广购物，只有北广的听众朋友可以优先的享受到它。 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推荐的是二弟这个品牌的牛肉午餐肉，依然是那么一大块啊。 没错，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牛肉来给你制作的，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夏洛莱牛，它被称之为是牛肉当中的上品，更好吃，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全部是在